袋子，埋了吧。 这叫世事婚姻，他

半夜，我是县几省委快来的医生，我叫季英。 这我管不着。宝印是个好孩子，谁也拐不走，是吧？宝印，你走了这些天，可把爷爷我给想坏了。好孩子，听爷爷的话，别瞎查。等过了大年初六，我就帮俺俩办喜事儿。明儿爷爷闹土改斗地主的时候，费了这银镯子，来，爷爷给你戴上。好孩子，拢着你这帮姐妹故意，别瞎查。咱这里好啊，结实啥，爱着钱，空气新，吃水甜，天上的王母娘娘过节都来咱这里给果子，结实村都精村，祖祖辈辈亲连亲，亲连亲，亲靠亲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全庄几十年没有一个朝比打架的，全庄的老母亲都得一个是我的家的。 老大爷，来，我给你针灸，治治眼睛。 算了，都这么大年纪了。 哎，爷爷，你就试试吧。 爷爷，来来来，试试。 哎呀，算了啊，都这么大年纪了。 老大爷，试试啊。嗯。 爷爷，人家说咱结石村哎，近亲结婚生残疾， 胡说！人家老祖宗就是一母一母，天下人本来就是一家子。 一个穷沙村，

吧，姐。 人生在世为生活，自己的日子自己过，趁早想在怀念情，别把情 想想后半辈子的日子，我沉不住气呀。一冬天砸了20斤杏仁子，卖了买上些黄瓜子，花两千到街头福利去卷悠卷悠头发，我这都是真心话呀。宝姐，你起来，起来！狠狠心，跺跺脚，跑出去！你，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。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罐子，你就活不了被刺判。我走， 救命！救命！ 你走不走？ 救命！ 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 救命！走， 我再也不回来了。 Bye. 行，来， 五毛钱一件。 Thank you.

下起如光，大把的票子往外摔，一花就是几百元。想想俺山上插的